针对这个情况采取不同的用药。 嗯，说到这个老年人，尤其是像老年痴呆哈这样的患者，在咱们安定医院的治疗，尤其是像精神方面出现这个症状， 嗯、 基本上是不是都是对症治疗更多一些？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本身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他这种精神行为症状非常多啊， 嗯、 然后每个人还有不同的组合， 还有好几种跨着一块来的，是吧？ 对，比如说有的人他是以幻觉为主， 嗯、 所以家属会说：“哎呀，快给我看看，我们家老人是不是精神分裂了哈？” 嗯、 啊，那也有一些老人呢，他可能以这种焦虑抑郁为主， 嗯、 啊，还有的老人呢，他可能既有焦虑抑郁又有幻觉， 嗯、 那也有一些老人以行为紊乱为主、 嗯、 啊，比如说。暴饮暴食，不知道饥饱，或者追逐异性、 哦嗯、 啊，这些都是这个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他可能出现的种种的这种精神行为症状。 嗯、 那么我们目前来讲，主要的就是啊，嗯，这种对症治疗， 对症治疗、 啊、确实是。 嗯、 但是嗯，其实我们现在更提倡的是这种综合性的治疗， 嗯、 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家庭护理呀，啊，这种康复呀，其实。对于这个老人来说也是很重要，他和其他病不一样、 嗯、 药物是一方面啊，那么其他的方面包括这种护理啊，包括心理治疗，其实对于这一些老人他是有很好的益处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护理跟上、 嗯、 我经常会跟我患者和家属说哎，如果我们把这个老人的护理，比如说他的生活习惯啊、 嗯、 给他就是纠正过来啊，我们知道很多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他会出现睡眠节律的紊乱，我们叫做、 嗯、 就是家属会说他不是睡眠少，他一天到晚呀也老在睡、 嗯、 但是他都是小睡，就是打盹儿、 嗯、 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 嗯、 然后他到晚上他就 不睡了、嗯、 兴奋了，我们都要睡了他不睡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护理就很重要，我们就说我们要纠正老年人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 嗯、 白天尽量哎给他安排一些适合他做的一些活动啊，让包括让他做参与一些社交、 嗯、 啊，给他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嗯、 让他保持白天一个清醒的状态，这样呢再配合药物可能就会起到这种事半功倍的作用。 嗯，这是一个综合治疗哈、 嗯、 就是希望家属、 对对对， 医院包括病人都得配合哈。 对对对。 那实际的问问您，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这种病人家属病人依从性好吗？就是首先对于吃药有没有抵触的这种情绪在里边，尤其是一看啊都是精神科的这个药，有没有觉得哎呀会不会我们家老头这本来就可能有点痴呆哈、啊、有点傻、 嗯、 吃完了之后可能更严重了，有没有这种担心在里边？ 因为我们接触的，其实我们医院接触的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比较重的， 嗯、 啊、比如中后期的这种病人、 嗯、 所以家属都很多都是不堪忍受了，觉得哎呀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来向医生求助，我来向医院求助。所以对于去我们医院看病的，我觉得多数病人和家属，如果我们经过良好的沟通的话，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啊，接受吃药的啊。而且吃药呢是目前来讲对于这些症状是我们最快最短的时间最快速可以看到效果的、 嗯、 所以大家是比较认可的啊。那么谈到依从性这边，因为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痴呆，它老年性痴呆它是一个目前没有办法治愈的， 是 那么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特效药的治疗，我们多数是对症治疗、 嗯、 而且它这个疾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进展性的， 对、 啊、 越来越严重啊， 它就一直在往前走、 嗯、 对吗？啊，一直到它生命的终结、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的疾病一定是 越来越严重 、 嗯、 所以治疗可能从一开始就会延续到后面啊，他需要长期甚至终身去服药啊，去干预去治疗，所以这个良好的依从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依从性说实话在门诊的话个体化差异很大，有的家属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这跟家属的这种文化层次啊，家庭环境，包括我们说经济条件啊，因为其实现在来说我们这个痴呆的这个